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老周啊， 系 今次咧就真系饮得杯落啊！ 喂，老李，乜嘢事咁值得你开心先？ 我早几日啦，咪唔见咗架车嘅，我都打定输数噶啦，谂住都系俾人运咗上去祖国。啊，点知琴日差馆打电话嚟咧，话搵翻我架车。 哦， 咁我即刻去认车啦。除咗咧就唔见咗个名贵音响之外咧，成架车完整无缺喺翻晒度，成几十万噶嘛？你话咪值得已经嘅庆祝 先？哎呀，老李，咁你啊真系好好彩喎吓！啊，系啦，咁警方就会咁快帮你揾翻架塞车都有 啊！哦，咁啊，即系要多谢嗰个明玲啊！啊，佢前日咧就俾人偷咗架名贵跑车，咁佢即刻咧就上电视台嗰度呼吁，咁你知噶啦，黑白两道都要俾面佢噶嘛。佢一出声啊，警方咧就即刻嗱嗱冧嘅捣破咗一个偷车集团，咁啊顺便咧就带起埋我架车啦。 哇！哎喂，老李。咁你又真係幾好彩㗎喎。哎呀。 老婆。哎。返嚟啦。點呀，今次打牌有冇斬獲呀？ 我哋呢排咁好彩，梗係贏錢啦。咦，係呢老周。做咩咁錯當呀？ 哎呀，差啲唔記得咗講添。咦，我咪有個老表喺廣東做酒樓嘅。佢今朝早就打電話俾我。佢又話間酒樓呢就以高價買咗一隻老虎仔。問我有冇興趣喎。嗱，老李，我知道你系最识食噶啦啊，所以就嚟睇下你有冇兴趣咁咯。咁啊，一围全老虎宴都系二万零蚊啫嘛，到时啊嗌埋老王老徐咁啊，一人啊都系几千蚊啫，顺便啊上去轻松下咯。 哇，两万几蚊咋？ 系啊系啊， 好啊，难得咁高兴。我做东咁又点话啫，系咪先？ 唔系啊， 几时起程？ 咁啊，你搵翻几廿万啊，值得庆祝嘅。嗱，咁我啊代表佢哋多谢你先啊。不过啊，打铁趁热啊，耐咗啲老虎肉咧就唔系几好食噶啦。咁啊，我老表啊约咗我呢个礼拜六上去，咁啊到时啊过一晚夜，礼拜日晚翻嚟有冇问题？ 好唔好啊？呢个礼拜六一约一齐上去玩啊！ 系来一齐一齐。 呢个礼拜六我唔得闲，我约咗妇女会班太太去睇大戏，好似仲系做武松打虎添啊！诶，你哋几个男人上去啦。诶，不过你上时上啊吓，唔好学老王咁样喺上面搞单捉黄脚鸡事件啊！我冇黄太咁好相遇噶。 遵命，你放心啦，老婆，我唔系啲咁嘅人嚟噶嘛，系人都知啊。我屋企咧就已经有一只名副其实嘅老虎乸啦，咁我点敢呢？ 你睇嗱，你可以放心啊，仲有我帮你睇住佢噶嘛。 呀，老周，你估我又好信得过你呀？ 喂，你睇乜咁讲啊？咁多位啊！ 呢个咧就系我老表，叫佢扭车得噶啦，唔好呃佢啊，唔好呃佢啊。喂，嗱，佢就系呢间酒楼嘅经理，啊，熟悉嗱，呢个系老王， 老王， 呢个系老蔡，呢位系李先生，吓，系今晚嘅 boss 嚟噶，你要特别好好招呼佢，知嘛？ 我知噶啦，老表，啊，咁多位老板，吓。有咩招呼唔到啊？即管开声吓，我哋一定服侍周到为止嘅。 系啦，柳仔啊， 点啊？ 咁啊，食老虎啊，犯法噶。而且广东一带不嬲都冇老虎踪迹噶。咁啊，点解今次咁好彩会俾你哋买到翻嚟嘅？ 黄老板，你有所不知啦。我哋内地人其实只要系四只脚喺地下爬下爬下嘅，都会摆落个口度嘅。你得佢系咪犯法咧？ 喂，咁嗰只老虎点得嚟先得噶？ 哦，系一个本地嘅农户卖俾我哋嘅。佢话只老虎仔咧，吓、啊、一时失足，跌咗落去佢哋个陷阱嗰度。啊，咁个身咧就俾啲箭矛利器所伤，咁搞到一个窿两个窿咁啦。啱啱我哋个厨房啊识得个农户，咪嗱嗱声用高价同佢买翻嚟咯。只老虎仔啊，因为伤得太重啦，冇几耐死咗啦。我哋唯有啊将佢啊煎皮拆骨夹冻住佢先吓，等你哋班老板上嚟啊，慢慢煮俾你哋食。 你系得嘅。喂，系啊，老表啊， 点啊？ 咁只老虎仔点解无端端会跌落个陷阱度咧？ 哦，个农户话佢哋系由北方嚟嘅。 佢哋？哇，咁即系仲有好多只噶咯。 唔系，因为而家北方啊落紧雪，可能只老虎仔啊体质虚弱，挨唔住冻。而且啊，冰天雪地又难揾食咧，所以佢只老虎妈妈梗系带埋只老虎仔南下过冬啦。 喂，仲有只老虎乸噶？ 系啊，个农户话佢哋由个陷阱嗰度抬走只老虎仔嗰阵啊，听到冇几远啊，有几下老虎叫声，都叫得好多人惊噶。不过可能只老虎啊见我哋人多势众吓，个个手上又有武器，咪唔敢走埋嚟啦。话唔定啊，过多一头半个月，又可以请你哋上嚟食多一餐添嘛！ 唉，佢咧就嚟揾食，咁啊点知咧就俾我哋食咗落肚，唉，即系揾食艰难。 喂，老表啊， 点啊？ 讲咗咁耐，喂，有啲肚饿啊，起菜啦！ 哎，等，哇，咁快嚟啦！哇，快啲，快啲！ 咁多菜一齐嚟啊！柳仔啊，你快啲介绍下先。 诶，冇问题。 啲味啊， 啲味先啊。扒虎肉，啲味啊，炸虎柳， 哎正。 烧虎串， 好嘢， 番虎胆，哇，仲有呢个炆虎腩，炒虎肝，熬虎汤，哇，仲有最后呢味。男人之宝，一人一碗。哎呀，炆虎鞭啊， 好滋补啊！哇，咁先得见啦。哎，咁仲等咩啊？喂，起翻， 起 翻， 起埋啦，起埋啦，起埋。 点啊？咁多位老细满唔满意啊？吓， 简直就系冇得弹啊！唉，出边得嗰几度，唉，有呢啲补品咧，暖下个肚，成个人都冇咁冻 啊！系啊，喂，老李啊，我同阿老徐或者系饮得多嗰头，又掂唔掂啊？我哋 咁快谂 掂先。 喂，唔系啊嘛？喂，咁快走啦？唔有下场噶噃？ 我头好晕啊，下次先吓。系咁啦。 喂，真系走啊？ 啊，又话醉，平平凡凡走得咁快啊？ 哎呀，真 啊！佢两只嘢，唉，系咪酒店嗰度有啲咩特别折磨啊？静鸡鸡鼠翻去，你知噶啦，食咗头先嗰啲苦边，成个人都会兴合合噶。 我谂就唔会啦，你知唔知啊？上次老王啊搞咗好大件事啊，佢今次仲敢咩？何况王太话明嘅，如果再有下次咧，一于同佢离婚噶啦。 系佢先咁怕老婆啫。 喂，听讲啊。 你嗰位都系啊老虎乸嚟噶嘛？ 我啊成只老虎啊都食得落啊，使乜怕屋企个老虎啊？唉，家阵山高皇帝远，佢点管得我 啊？咁啊系啊，大家男人先讲啊，边个男人上嚟唔滚至得噶？ 以为老表啊，听你咁讲，喂。是不是有好嘢介绍先？喂，最紧要安全先吓 吓。诶、你估呢度深圳咩？冇公安嚟搵麻烦嘅，唔怕老实同你讲啊！呢度好多个体户啊，兼职做埋龟公噶。只要你肯出钱呢，你要佢老婆都有得倾啊！改革开放啊嘛，金钱瓜衰。 哇，咁我哋又冇咁衰格，连人哋老婆都想要唔得唔得？ 讲系咁讲啫。喂，话时话啦。你老板有啲咩心水噶嘛？吓、 啊，最紧要就系高档、干净、靓咁啊，唔再讲啦。成熟啲咧都唔紧要嘅，因为倾到偈啊嘛。点啊？有冇啊？ 喂，老表啊，我仲知道一个秘密啊，讲你听啊。吓，佢对北方姑娘嘅特别偏爱嘅、本地嘅佢唔啱噶， 系啊系啊， 老周你都不愧为我嘅酒肉朋友啊，我嘅品味你都知得一清二楚。 好，有啊有，不过啊北方嗰啲啊贵啲喎。 切，你傻嘅，成餐老虎宴啊，人哋都请得起啦。介意个多一千几百咩？ 啱啊，系 听到未啊？千金难买心头好，咁如果佢服侍得我周到嘅，咁多多钱我都肯俾，点都贵唔过我买嗰架车啩？ 嗯，啱啱啱，最紧要你开心啊嘛。嗯，咁啊，老表啊，你同阿李生啊翻房先。我自然啊识做噶啦！ 喂喂喂喂喂喂喂！吓、咁我嗰件又点先吓？我都要好质素噶喎、你咪挂住李生嗰个北姑就唔睇住呢个老表喎、 哎呀，放心啊，老表一视同仁，大家都好嘢。 哇、啊，咁啊好啊！ 即系咁快手嘅，好彩啱啱冲完凉啫。咁啊，柳仔啲办事能力都几好啊！ 得，嚟紧嚟紧嚟紧。 先生你好，我可以进来吗？ 可以的 啊。柳仔果然啊有好介绍啊。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我叫虎柳，系北方人。 一睇你啲皮肤，我就知道你系北方人啦。啱晒我心水， 欢迎啦，欢迎、 哎！这么快呀、不用谈一会儿吗？ 唔使啦，我都系唔好倾噶啦。唉、啱啱冲完凉，快啲啊嘛。 咁可唔可以闩灯啊？我有啲怕 哦，怕丑啊，怕丑啊，好啊。你中意闩灯就闩灯，闩咗灯咁啊，仲有情调啦，系咪？等我嚟。嗯，灯就熄咗咯。喂，你使唔使咁夹啊？哇，似乎你食嘅苦比多我食苦比。喂，哇，个背脊，哇，喂，流血出血嘅流血噶。喂，哇，喂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喂，唔好咁样。 喂，好你啊，咩事啊？喂，你使唔使咁搏啫？嗌到鬼杀咁做，成间酒店听到啦，细声啲啦。 唔系， 唔系佢，唔系 做做乜嘢啫？哇！睇下你啊，衫都唔着走出嚟走佬，哇！你唔使玩到咁激系嘛？喂喂喂喂，你做咩啊？做咩啊？喂，你唔好晕住啊！喂喂喂，哎呀，乜成个背脊都一条条血痕噶？喂喂喂喂喂，老李啊！喂喂，唔好晕啊！你醒下，咩事啫？老李，老李，老李。医生啊，我朋友冇咩事嘛、 哦，大部分都系皮外伤啫。 哦， 头几日冇咩事噶啦。唉，香港人上嚟寻欢作乐，我都见得多啦。不过搞到要瞓医院噶，我都系第一次见。 医生啊，唔系你哋谂咁，我哋听我讲啦。 唉，你唔使讲啦，我都系男人，我明嘅。下次咪小心啲啦！啊，仲有啊，仲有啊！头先啊，攞咗你啲小便去化验 啊，点啊？ 可能仲会有啲手尾根噶吓、啊，你明噶啦。迟啲有报告再话俾你听吓。嗱、啊，休息多啲啊吓，系咁啦。 唉，咁啊，真系大件事啊！ 唉，老李，你又系噶吓？点解今次会咁塞查都得噶？是不是那个北姑好正的呢？ 正啊，真是几正啊。不过佢癫噶。 我睇癫嗰个是你啊，老李。你方你不是见到人哋啱晒嘅要求啊，一时兴奋过头对人哋作出变态要求咩，搞得嚟逼虎跳墙，倒转头咬返你一啖。 佢就真係成隻老虎乸咁啦。唉，佢仲讲埋嗰个名字叫咩啊，虎扭啊，即係一啲都冇改错。 我睇佢啊，都唔好得过你几多啫。 你见到佢咩？我要问清楚佢先得。 问乜鬼嘢啊？问我一见你晕低咋，咪即刻去报公安咯吓。咁佢仲冇鞋玩劇走咩？佢俾人拉到啊，好大件事嘅。不过咁，啊佢都算可怜咯。接咗一单咁嘅生意，个客啊变态嘅。 不，我讲过几多次啊，都话唔系你咁谂噶啦。讲你讲几多次先信啫？我冇啊，冇变态啊，成晚都系佢出手噶。你睇我背脊啊，我今次啊真系有冤无路数。仲有啊，本回乡证俾人吸咗个印，啊翻去都唔知点同老婆交代。 咁你啊真系黑上加黑添。嗱。第二度被公安捉到叫小姐是吧，咁最多都是吸个嫖客的印嘅啫。啊点好似你咁衰被人吸个大淫虫咁，哎呀真零舍唔同。我摆到明啊是影射你㗎啦。 笑啊笑啊笑啊，笑饱佢啊你真係。你知唔知我嗌住佢叫佢高抬贵手㗎啦。点知佢哋话各处乡村各处礼。呢度搞緊除七害係咁严厉㗎啦。唉，佢咁样同我讲，啊喂，唔系噃，我有冇得报失噶？换个本新嘅回响证咪得咯？ 你唔使谂就得啦，啊，换个本，佢哋都会翻查记录，最后咧都系会吸翻个印上去噶。 唉，咁呢个记认啊，真系一世都难以磨灭。我虽咸湿啫，都未至于咁大惩罚系嘛？ 我睇啊，仲有个惩罚嚟紧添，都差唔多到噶啦。 喂，边个会嚟啊？ 你唔系通知我老婆啊？喂，你搞到咁大件事，又报公安又入医院，点可以唔话俾你老婆知噶？哎呀，咪啦，哎呀，我都系走先为着，哎呀，费事你老婆省埋我份，哎，唔好啊！ 喂，老周， 再嚟探你啊，系咁先，拜拜。喂，你拜拜。 有钱你，冇义气啊你。 边个冇义气啊？吓、 啊？老婆嚟咗啦。 系啊，我连大戏都唔睇，妇女会个例会都唔敢开，就上嚟睇你啦。我今次啊，咩架都俾你丢晒啦！你话你点对得我住啊？ 老婆啊，唔好嬲啦，我都知错咯，下次唔敢噶啦，我以后咧就 听晒你话啦吓。 平时喺我面前就扮到成只羊咩仔咁，对啲朋友又话我系老虎乸，听晒我话。点知一行转背啫，就成个人唔同晒，借啲嘢话上嚟食老虎宴，原来上嚟叫小姐吓。你系真系食咗老虎胆啊你！ 老婆， 今次有排你受啊！以后我要封锁晒你啲经 济。老婆唔，老婆唔好啊！老婆，老婆，啊！ 老表啊，送到呢度得噶啦，你仲有大把嘢要做噶，而且好快有车嚟噶啦， 唉，咁你得闲就多啲上嚟探我哋咯吓， 罗德佬， 唔好挂住你噶， 而家上上落落好方便嘅啫，又或者咁啊，你哋间酒楼一有好嘢，譬如话狮子啊、金钱炮啊咁，我即刻约埋班 friend 上嚟，你知啊，佢哋个个都好中意食呢啲美嘢噶嘛 吓。喂，讲起上嚟啊，今次真系代下你生唔住啦。 系啊，算啦，话到尾都唔关你事嘅，系佢自己唔好彩嘅啫。 哦，咁但系要佢一场欢喜一场空，又唔系几好啦，搞到咁扫兴啊！ 兴，佢而家仲喺医院，真系唔方唔兴咯。 咩啊？佢入咗医院咩？喂，点解啊？ 喂，冇人话俾你听咩？喂，嗰、那个北姑系你介绍噶嘛？ 吓、 啊？哇，原来佢发啲烂渣上嚟，好狼噶！老李啊，成个都伤晒，家阵啊仲瞓喺医院啊，要瞓几日添啊！ 喂喂喂，咩北姑啊？喂，我冇介绍到、啊。 哦，咁头先你又话对佢唔住？喂，嗰、那个咁恶嘅女人。唔系你介绍嘅咩？ 哎呀，我系话对唔住佢咧，系因为我原先啊同佢安排过北姑啊，突然之间有事，跟咗啲客去唱卡拉 OK， 嗰、啊、晚根本就冇上到李生间房噶。 喂， 咁谂住佢要食白果啊，咁扫兴，咁所以我咪讲对唔住咯。 喂，冇理由噶喎，佢明明话佢系俾嗰晚嗰个北姑搲伤噶噃。 哎呀，哎，我知啦，你。呢度啊最兴噶啦，间间酒店咁都有好多啊自己出嚟揾食嗰啲女仔啊自出自入噶，佢哋最中意咧就揿啲香港男人嗰啲门钟，问下有冇需要嘛，咪使唔使人陪啊咁样，系李生啊梗系搞错咗，啊以为嗰晚嗰个女人咧系我介绍定噶啦，哎呀， 咁唔使问啦，咁唔使问啦，唉，咁系佢自己攞嚟衰啦，佢唔好彩啦。问都唔问声就掹人嚟入房，哎呀，直一唔衰攞嚟衰。 唉，所以话啫，呢啲嘢啊，都系有熟朋友介绍好啲。 咁啊系啊，咁啊 系咯。 好啦好啦，嗱，我啊迟啲话俾佢听啦，等佢下次小心啲。 系啦， 有车嚟啦吓，我走啦吓， 好， 再见再见， 拜拜老表，拜拜吓。 落咁大雪，唉，早知我都跟埋佢两仔打南下，嗰度又冇咁冻，又易啲揾嘢食。咦，乜你哋咁快翻嚟嘅？诶，老虎仔咧？ 啊，唔好提啦，老虎仔，老虎仔佢死咗啦。 吓、啊？点解噶？边个咁大胆杀死我老虎仔啊？ 啊，本嚟咧，我哋已经到咗广东一带，嗰度冇咁冻，仲俾我哋搵到个山洞添。点知原来个山洞附近有一个陷阱，老虎仔一嚟一时大意跌咗落去，个身仲中埋啲利箭。我想扑埋去救佢啦，又嚟咗一大班个龙户，个个都攞住啲武器。我一只老虎点够咁多男人打㗎？ 咪眼白白睇住佢俾人抬走咗老虎仔咯。 唉，你咪喊住先啦，咁后来点啊？ 佢哋都冇揾兽医嚟医啊老虎仔，唔够两日呢老虎仔就死咗啦。后尾呢仲有班香港人嚟咗仲食埋佢添。 哎呀，我老虎仔先得嗰两岁，咩人咁冇阴功，你快啲带我落去报仇。 唔使啦，我自己已经帮佢报咗仇㗎啦。我已经将出钱买老虎仔嘅人会喺度伤势，而且呢佢以后都唔使主意有得风流快活㗎啦。老虎仔啊，你都算係死得瞑目啦。 唉，杀人一万自损三千，早知我就唔俾你哋来避冬啦。 我都係够晒后悔啦。 母老虎，姚秀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周志威编剧，并且由张锦晴、莫家驹、朱曼子、曾永强、蔡浩良、黄莹、陈炳球、郑启明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